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又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早晨 ，PC。 早晨咯， 喂，即刻着件粉红色衫出嚟撑下美斯啊吓，定还是你支持香港队？粉红色唔得，我哋要深红色嘅咁样啦， 都要嘅， 系都要嘅，两边都支持啦，表演赛嚟啫，系啊，又唔系斗生斗死。 其实我咁讲啦，学习下都系有需要嘅， 系啊，多啲交流啊嘛，有交流先有进步， 冇错。 咁仲要同呢个世界最劲嗰个人去交流咧，一定系香港足球代表队咧就获益良多嘅机会嚟嘅。咁啊，唔知观众。系啊，买唔买到飞入场啲飞都几贵啊，几千蚊一张。 系啊，好多人问我有冇飞啊，我想讲我真系冇飞。 你冇，你话 我都冇飞。 唔系你亦都冇，你都冇飞走啊。系啊，呢个礼拜喺咩香港啊？啊，冇冇 香港 喺香港啊，冇飞到，冇飞冇飞冇飞，即系意思系咁啊，搞下烂机啦。咁希望大家即系睇波嘅朋友仔啊，睇得开心同埋清心。睇下往后都估计政府方面有多啲唔同嘅城市啦，慢慢安排紧，应该陆陆续续噶啦。你唔使惊冇好波睇，譬如贺岁杯咁。咁样河水波咁样啦，咁其实都叫做几好睇嘅一场波啦，起码亦都好啦。即系今个礼拜嘅星期三，即系过咗去嘅星期三，又省港杯啦，咁样即系好波献给你啊吓。咁啊，港台电视又常常都会有得播呢啲波啦。咁啊，省港杯又关湾区事啦，可以讲下啦。咁啊，可以同大家入场去感受下气氛。咁啊，第一回合就喺香港踢，第二回合就当然翻广东踢啦。咁样咁啊，喜欢足球运动嘅你咧， 我都好想问一下啲运动员。在香港踢同喺广东踢， 系 个感受又会系点？ 睇下往后我哋访问一下啲球员，或者啲球职员，或者足总主席。 因为你知噶啦，而家好唔同。而家讲紧我哋讲紧内地同香港嘅设施都已经好唔同啦。咁、究竟大家有冇一个进步嘅空间呢？即系交流，讲紧我哋去到嗰度踢嘅时候，可唔可以将嗰个嘅带翻翻嚟，或者将香港嘅带出去咧？ 系或者嗰啲半自动嘅视像裁判啦，即系我哋俗称嘅 VAR 啊，全 VAR 或者半 VAR 嘅用法究竟系点咧？咁我估方方面面大家都可以交流嘅。咁啊，无论系省港杯，以至系美斯嚟香港踢波，以至贺岁杯托迪嚟香港踢波，全部都系一啲好好嘅交流嘅机会嚟嘅。咁啊，大家认识一下咁啊。绝对有进步的空间。好，转个头回来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 O 咧请嚟咗中汇集团嘅 CEO 啊，廖依曼女士啦，同我哋去分享咧一啲啊，关于喺湾区入边咧嘅教育事业究竟系点去扩展啦，以至咧啊，香港可能好多咧市民啦或者。听众朋友啦，此刻听紧啊，可能其实爸爸咧喺内地工作，咁啊就系喺南沙嗰度噶，创科园嗰度啱啱就有个新嘅工作机会，咁就可能成家都翻咗去，咁啊有冇啲民办嘅教育啱啱就对接得到咧？咁啱咧？我睇到你哋集团咧，都喺广东省入边咧，就特别多呢啲叫做学习点啊，咁样啊，不如又等阿 CO 去同我哋分享下嘛。 好啊，多谢，唔该晒我吓，大家早晨吓。喺广东省咧，其实我哋都系有应用型嘅大学，即系本科大学同埋职业学院嘅。 系。 咁其实我觉得可能有时翻开内地嘅朋友都会知道，其实一家系个交通系好方便嘅，即系你可以搭巴士又得，高铁又得，火车又得。有唔同種嘅方法翻去咯。咁如果咧就話咧，好似我哋一家咧，好似比如我哋喺廣東省啦，我哋有三個大嘅校區，咁其中一個咧喺廣州嘅增城啦，一個咧就喺江門嘅新會，另一個喺肇慶嘅四會啦。 咁其實咧，每去每個地方咧，咁都好方便嘅。咁、好似比如我自己本人啦，其實我基本上咧係經常係翻去都係即日來回嘅，咁亦都係好方便嘅。咁好多人都覺得，誒、會唔會係好遠啊？好長時間，其實係好快的。 係啊，你諗下個零鐘頭就已經喺西九龍站搭個高鐵翻去廣州南站或者東站已經落咗車啦，係咪先？ 係啊，exactly。咁同埋咧，依家咧其實因為內地好多嘢，啲科技啊各方面發展，生活嘅嘢發展都係好快。咁我覺得咧，其實咧，好多同學仔可以諗下啊，其實咧，佢哋揀大學嘅時候，咁除咗香港之外，或者外國，咁可唔可以或者諗下喺內地咧，或者可能去揀去廣州啊，或者大灣區其他城市咧，咁都可以考慮嘅。我覺得而家 嗱，咁啊，廖女士，我又真係問下你啊，嗱，唔好講同學仔啫，嗱，譬如我而家咧，即係想謀求一個啊，再讀下書啦。你知通常都係咁咧，出咗嚟做嘢十多年咧，就累積咗少少財富啊，我哋都想增值下自己，读个 master， 咁我又见到啦，即系有呢个大湾区嘅商学院，咁啊，认识阿欧嘅听众朋友都知道，即系其实我都系即系喺个心而更深咁想啊进步下一个投资领域嗰度啦，咁特别系依家好流行，譬如讲 ESG 啊，或者喺湾区入边点样可以共创繁荣嘅，咁啊呢个究竟系点嘅一回事咧？我有个想问一下，好嘛？ 其实我依家咧就系其实路企喺我哋香港嘅，咁佢咧就系冇学位嘅。但系咧，我哋就系讲咧，佢就类似即系我哋培养一个嘅，即系好似 EMBA、MBA 学生啊。咁其实咧系聚埋一班咧对大湾区系好有兴趣，即系比如可能去学习或者可能做嘢啊。一班我哋讲话系类似即系一班对大湾区系好想寻求机会嘅人啦。咁呢啲人咧，有可能一啲公司嘅高管，亦都有可能一啲创投嘅 founder 啦。咁亦都系可能有啲咧，即系做咗嘢一段时间嘅老板。咁然之后佢系想多识多啲朋友或者了解多啲，或者亦都想对湾区了解更加多啲，睇有啲咩机会啊！咁校长啊，陈志辉教授啦，咁亦都佢本身都系即系好有知名度嘅。 系啊，如果我哋谂住高等教育嘅话啊，都谂住北望神州翻到湾区读嘅话，有啲咩嘅新嘅发展或者有啲新嘅对接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好嘛？ 咁其实我觉得咧，内地即系我哋讲即系唔单止大湾区咧，不过我哋系最近咧就广东省。咁我觉得内地嘅大学或者高等院校咧，佢有个比较大嘅特色同香港唔同，其實都唔係話唔同，其實香港可能都有，就係咧我哋喺內地咧好多嘅課程，即係本科，即係我哋講 bachelor degree 咧，佢係可以同外國嘅學校，係辦我哋一啲嘅雙學位嘅課程。 哦， 即係意思即係話咧，佢喺即係唔單止我哋學校，其實我哋學校有，亦都其他學校亦都有，即係佢嚟內地可能讀四年，可以攞到一個內地嘅本科或者外國嘅一個本科，咁或者佢喺內地讀兩年。然之後再去外國讀兩年，咁佢亦都攞咗兩個學位。 哇！ 咁依個咧，我覺得香港都係有，唔係話冇，但係我覺得內地依方面嘅選擇係多好多。咁同埋最近咧，咁我哋大家話提倡即係職業教育嘛，因為科技嘅進步啦，同埋即係各行各業嘅數字化嘅轉型升級啊，各方面嘅嘢咧，其實咧就依家內地其實香港即係亦都可能會做一樣嘢，但係我覺得內地係好明顯咧，就提倡咧即係學校咧係同企業咧係深度融合，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又亦都話即係我哋講係應用教育職業教育層次嘅產學研。咁呢樣嘢咧就係咧需要咧同咧企業咧係深度咧一齊去 make up 啲課程啦，俾學生喺讀書嘅期間已經係學習，但係嗰啲學習咧係唔單止話淨係學理論嘅知識，佢就真係要做真嘅一啲嘢。咁所以咧佢未畢業咧，佢已經識做咧嗰啲公司做嘅嘢，所以佢喺畢業其實應該未畢業已經係俾啲公司請咗佢啦。咁呢樣嘢就我哋講緊嘅動手能力高，就打破咗以前好多人就話啊，我請翻嚟，雖然讀過大學，但我翻到嚟都重新去 train 你，重新去培訓你，因為唔識做嘢。咁但係依家咧，即係逐步咧，我覺得內地依方面係越做越好，即係尤其是係2022年5月1日施行咗職業教育法之後咧，我覺得內地依樣嘢係即係推得好快，同埋亦都做得好好。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香港都係有依方面不斷有推進或者進步，包括即係我特首都係推出好多喺2023嘅施政報告都推出好多關於職業教育嘅嘢。 啦。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咧，我覺得會成個大灣區喺呢方面嘅發展同埋可能即係校企合作、產教共融會越嚟越好咯。 嗯，特別要喺呢方面互聯互通添啊，因為咧好多大學生其實即係香港嗰啲啦，即係尋找一啲工作嘅出路咧，都可能都面向灣區啊，因為都聽到好多事實嘅例子就係、是、啊，可能有啲內地嘅學生其實讀到大學第三年度已經俾阿雷軍招手啦，咁樣誒、哎、麻煩你前海，我哋試下傾下偈啊，有冇機會可能喺你都知道前海好多唔同嘅大科技啦，咁樣咁，所以就呢、這個就係翻到內地讀書嘅一個優勢啦，或者可以接地氣一啲啊。有陣時始終兩地都有仲有少少文化嘅差異嘅，即係我哋都唔係好懂得啊，原來內地嘅企業文化究竟係點咁樣。咁如果你真係喺內地讀書嘅，你會更加貼近咯。更加了解同埋吸收到个内地嗰个企业文化，即係有啲唔同㗎，老老实实。你点睇㗎呢？我又觉得。 其实我觉得呢， 你又分享一下，你都做过好多唔同企业啦。除咗系教育方面你一个好优质嘅教育领导之外啦，你都有其他企业嗰度工作过系咪？ 其实我觉得系咁嘅。我谂每个地方都有唔同嘅文化啦、就算广州同深圳或者江门同广州可能都会有啲文化嘅有少少唔同，或者语言啊、或者方言有啲唔同。咁我系觉得依家其实咧，即系内地咧，其实依家咧都越嚟越国际化。 嗯， 即系好似一家好多企业都系讲话啊，喺出边去出海，喺出边设厂设公司，咁然之后将啲好嘅中国嘅产品咧都可以可能带出去，咁亦都系咁讲。其实呢样嘢咧，我觉得内地系做得越嚟越好。不过咧，呢度咧就系因为香港发展咗咁多年啦，其实香港嘅国际化程度系好高嘅，即系无论话喺啲公司，即系嗰啲 standard， 我哋讲啲标准啊，或者生产嘅标准，或者 operation 嘅 standard 啊，或者我哋讲教育，其实喺呢方面咧，即系香港嘅，即系其实系好国际化，同埋系做得好好嘅咯，同埋咁多年嘅沉淀，咁所以我觉得呢度咧就系咧，其实内地咧系可以同香港，即系或者我哋成个大湾区开始咧系紧密。去聯合、就去推行好呢方面嘅，無論係教育啊，或者校企合作啦、啊，咁同埋頭先你提得好啱啊，就係、是、內地咧係有好多好大同埋好出名嘅，即、就、係、是、一啲嘅初創嘅企業 啊， 企業 係、 啊， 或者係有啲即係或者互聯網嘅企業或者係之類嘅嘢咧，都係一啲可能我哋啲同學仔好向往嘅。咁如果係嘅話，亦都係即係揾個機會，即係翻內地喺佢讀書嘅時候，因為一家咪好多啲即係。我都知道係好多嘅研學團啊、遊學團喺香港過去咁啊，係啊，即係去實習下或者睇下。咁我覺得依家亦都好多機會，係啊，我都亦都好多機會。我見到好多咩百萬青年看祖國啊，同埋即係小學、中學、高中啊，都會有機會咧，就去翻內地。咁我覺得一定咧，就係同學仔要揸住呢個機會，可以去咧去了解一下，包括話係公司都係，即係你大學嘅時候咪可以去內地啲可能啲銀行啊，或者大企業啊，或者互聯網啊，或者科創嘅企業啊，去實習下。我覺得咁就會好好。 好啊，嗱，好有知識含量嘅一集啦。嗱，今集咧節目時間所限啦，同中匯集團嘅行政總裁啦、CEO 啦廖依曼女士咧講住咁多先。下集嘅灣區生活一小時咧，我想同你咧去跟進下呢一個課題啊，就係咧促進粵港澳三地嘅青年交流咧。你又創立咗一個協會喎，嚇咁啊！呢個協會究竟係點樣可以推行咧，或者推動多啲大家嘅文化交流？不如我哋下集喺呢個命題嗰度多講少少好嗎？ 好好好，唔該曬嚇。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见琴在寻觅，曾令琴键移动。怀念谁用旋律描画重生于彼方。 相问。剑琴在云上神服狂乱，如是我闻。剑琴在泉下如弄残梦，还望他想于此方牵挂，他各样化身，如导师，如父亲。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正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文件建议增设境外干预罪，禁止以不当手段配合境外势力干预国家或特区事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要达到境外干预罪的定罪门槛，有最少三项元素，包括手段要清晰，再配合境外势力指使或资助，亦要视乎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否达到干预的效果。他不认为一般正常交流会有问题。對於有港大法律學者關注，建議下的境外干預罪會否變得矯枉過正，涵蓋一些正常活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同一節目表示，境外勢力的定義包括外國政府和政治組織，當中不包括境外的學術機構，而境外干預罪亦包含關鍵失實陳述，即是明知有關資料錯誤仍然發表。另外，亦要視乎最終是否達到干預效果。美國傳媒報導，美國向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目標發動空襲，報復日前約旦美軍基地遭到無人機襲擊，造成三名美軍士兵死亡的事件。報導引述國防部官員說，襲擊從多個平台發動，由戰機和無人機執行，空襲目標包括武裝組織的指揮部、武器庫和其他設施。敘利亞人權監察組織說，

Baju 18度 吓。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施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咁我都有做 research 嘅，咁啊同啲香港啲同学仔倾啊，如果我嚟香港发展有啲咩条件可以做啲乜嘢？佢话不如搵钱啦，得噶啦，你肯你抵得谂啊，唔怕辛苦啊，你英文得啊得噶啦，而家香港咁样咯，跟住就凭个信念就嚟咗香港做咗份 marketing 三个月工，原来香港真系有翻工冇放工噶。 Hello， 大家好，我系 Maya 麦美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二月三号晏昼一点到四点，我哋香港电台第四台 Radio Four 带同一众演奏家喺西九艺术公园海滨草坪，为迎接农历新年，用美乐响头炮。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到嚟咧就要迎接呢个新年啦、我哋下个礼拜嘅节目咧就系正月初一、所以呢一个礼拜咧真系要 同湾区嘅听众拜个早年， 系啊，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先，祝大家 龙马精神啊！今年有个老字啊，行运啊，一条龙啊，净系咪？ 喂，但系咧，大家真系要准备放假嘅时候咧，都真系要预先计划一下自己要住嘅酒店啦，同埋尤其是自己嘅交通行程啊， 系即系会订嗰啲高铁飞咧，有阵时你都要订， 要预早订啊！ 大家真系唔好咧，大安旨意咁样谂住啊，譬如都系简单，譬如翻去深圳北咁样回乡探亲，或者调翻转头广东省或者汕头汕尾咁样，咁睇翻高铁网站咧，有啲飞咧已经 售罄咗啦， 有啲班次已经售罄咗啦。 系啊，因为我真系好想同你分享咧，我有一次以为诶广州翻嚟深圳好简单啦，唔会冇车嘅。啊，点知真系冇。 冇啊，我都试过一次咯。我未试过一次咯。但系因为咧高铁嗰个 system 咧系咁样嘅，譬如你喺广州南站或者广州东站咧，你未必可以直接买到车翻嚟西九龙站。但系你可以尝试去咗深圳北先。喺深圳北睇下有冇啲人嗰度就做个转乘站再补票咯。咁翻嚟香港嘅机会就会大啲。不过你都要睇翻自己时间。如果咧你喺深圳北嗰度滞留咗，譬如半个钟以至一个钟、都系你嘅时间成本之内噶嘛。 系啊， 变咗啊白啲咁样讲，譬如原先你预定嘅行程喺广州翻嚟西九龙站嘅高铁站嘅，你系想用个半钟嘅啫。但系咧你就有机会因快得慢嘅，因为你系买咗深圳北，以为喺深圳北嗰度必定可以无缝交接到你嘅班次咧，未必可以发生呢件事噶吓。 同埋尤其是特别要留意咧，一定要留意新闻啦。咁嗰日嘅关口咧，其实边一个关口多人？因为咧预计咧。 真系会有好大量嘅人流离开啦。 你会唔会港车北上啊？初一二三， 我唔敢啊。 你唔敢啊？因为真系应该都排到去桥中间，唔系呢个纯粹主持人打趣啫。因为都几复杂，两边嘅关口，以至即系譬如，就算你翻嚟香港啦，喺内地翻嚟香港，即系珠海咁样过咧，你揭开个车尾过嗰下咧，可能都要玩好耐。我觉得 要噶，要噶。同埋啱啱都有讲啦，咪即系之前都有讲，而家讲紧港珠澳大桥咧，喺春运嘅嗰段时间，有几日系完全唔使收费噶嘛， 系啊， 即系免桥费噶嘛。 免桥费你谂下几夸张嘅一件，虽然桥费唔系相当多，你唔系话哇系咪过一次桥300蚊啊？唔系，咁但系依家免桥费就令到件事就再 有因啦，有因地觉得，诶，我可以翻去玩下，诶，咁但系大家都要谂下个时间成本啊，即系排两个关，即系你喺香港要排啦，然之后喺内地要排啦，咁所以甚至或者我唔过内地，我过澳门你都要排入去噶嘛？ 系啊，澳门我都惊啊，我谂住过澳门嘅原先，但系澳门都唔系咁容易咯。我 密切留意， 你觉得嗱，你觉得搭金巴好啲？即系定还是自己揸车过去澳门好啲？ 即系冇分别噶呢件事。 有分别，因为唔使 check 车嘛。 你 check 车嘅时间，你坐喺度 check 啊嘛。 系啊， 但系你排金巴系一班人同你一齐排啊嘛。 但系金巴如果佢可以整整齐齐嘅话，一班人上晒车，咁一齐落咗车，跟住到嗰边关口嘅时候。 以往嘅時間係車行得快過人嘅，我印象中，但我唔知道現在有幾多部車啦。 咁會加埋班次嘅， 因為咧，我又咁講啊，尤其是可能大家會諗，我夜晚翻嚟會冇咁多車啦。我想講，我真係前幾日又翻咗珠海一轉啊嘛。 嗯 是不是的、 哦、 是因为呢夜晚开的 counter 是少一点、嗯、所以呢讲紧都成百几部车在排队等过关即香港关即回来香港的时候、嗯、所以那个大家都要衡量究竟个等候时间是怎样啦、嗯、哪个时间是比较少一点啦、啊嗯、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少少个人 分享啦， 朝头早清晨的时候呢是好一点的 嗯 是啊 是咁啊，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又可以参考一下啦。但系你去到清晨又系咪顶到眼瞓呢？ 系啊，因为朝头早揸车啦，尤其是如果你遇啱日出嘅时间，啱啱个斜阳晒落只眼度，系有啲难搞嘅、 啊。到时就真系神光第一线啦。啊，好啦，咁啊，嗱，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讲完咧，点样翻去湾区之后咧，当然讲下啲消费嘢啦。阿欧咧会同大家讲下啲湾区入边咧新开嘅餐厅、新开嘅茶饮店，同埋新开嘅一啲饮食文化。 怎么取暖？ 再高一寸，成人期待到心酸。悠然在这日这地抛低一句，青春多好，还期望轻松点，不要太恐怖，无数问号，就算不安处处预告，学会一切放慢，不必苦恼。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讲讲饮饮食食啊吓，咁啊，前排同屋企人咧翻到去深圳咧，好多大嘅商场又开幕啦， 又开幕， 即系不断有新嘅大商场开幕。 有冇折扣先？ 折扣我就冇睇，不过咧饮食嘅品种好多啊，咁样。咁啊，我唔知记得有冇喺节目讲过湛江菜啦。 嗯。 咁啊，湛江就一定要食只湛江鸡啦。 嗯。 内地啲鸡咧，就算白切加少少姜葱咧，都系咧。鸡有鸡味， 同埋滑嘅， 系啊，都系滑嘅，即系你就真系理解唔到。同埋咧，嗰个叫做油脂比例咧，系黑乎黑乎嘅，即系你系必须食埋个鸡皮嘅。 我非常同意你嘅睇法。 喺香港咧，我尽量都唔食鸡皮嘅，因为想健美啲啦、健康啲啦，同埋人到中年啦。但系咧，你喺内地咧，对鸡皮呢样嘢咧，即系白切鸡啊，或者葱油鸡咁样，个鸡皮咧真系魅力没法挡。我想讲。讲起都已经想食啦， 我真系好同意嘅， 即系 我觉得翻内地第一件事，通常我一定嗌鸡嘅， 系啊系啊 系，因为就系啱啱阿 O 所讲嗰个情况。 反而海鲜我有阵时会避一避咯，因为譬如真系近海嘅海鲜，真系香港真系劲抽啲嘅，老实讲呢一句。咁但系譬如内地，譬如你都系食啲河鱼啊嗰啲，即系叫俗称叫缩骨大头啦、顺德名菜啦，或者缩骨大头鱼啦。咁嗰啲又系内地好食啲，即系变咗有阵时候，我哋都要谂下啊，有啲乜嘢我哋留港消费嘅时候，诶呢啲先系我哋香港劲抽叻嘅嘢，我哋喺香港嘅食呢啲。 我其实有两样嘢翻内地一定会食嘅， 系 第一个啱讲鸡啦， 系 第二个羊咯， 哦羊 系啊 系啊羊咧，我就有两三间铺头咧，就旧时成日食。不过依家咧年纪大咗，肠胃冇咁好。因为羊咧，我就好中意食烤羊噶。 嗯， 烤羊咧，即系我都记得你有讲过话烤半羊或者烤全羊咧，你系咁点啲粉食系好正啦。咁佢又有啲麻麻辣辣嗰啲孜然粉咁样类似咁样，但系咧。你就變咗要飲好多啤酒，因為你要解翻啲味精，因為孜然粉其實一個味精嘅嘢嚟嘅，其實好老實，我自己覺得，因為你一食完之後咧，你個口係乾得好緊要。 喺你介紹新鋪頭之前咧，我又想同你分享一個舊嘅信息，喺呢個舊嘅信息裏面咧，有個新嘅技能。 係乜嘢？係乜嘢？ 係咧，我哋一路咧依幾集咧都有同大家講喺內地嘅超級市場啊嘛，係啊，新嗰幾間咧，哇！我揾到新秘技喎， 係乜嘢啊？係咩啊？ 成只全羊买， 哇！真系啊， 系你估唔到咩价？我估 几多钱？ 900几蚊。 哇 ，OK，、啊、 全羊、啊， 因为 當然你要托翻嚟香港。喂，所以我戴翻個頭盔，我唔知道入唔入到境啊嚇。 嗱， 即係全熟 咗嘅， 熟咗嘅，應該 OK 啊，熟咗 OK 啊嚇。因為我唔懂啊嘛，我又未見過咁樣。 等先，熟咗未啊？我唔記得咗，我要 check 翻先。 嗱，未熟唔緊要，都要即刻敲熟佢。你當地即刻揾人加工，你先攞翻嚟香港。 嗰只係 係啊，好誇張，900多人民幣，幾合宜啊呢個價錢。 係啊， 因為你可能夠八個人食嘅。够八个人食嘅，至少 应该唔 至少至少啊吓， 系啊。 咁当然啦，即系全羊系概念嚟嘅 ，size 啊另一个概念。 系 咁，你全只究竟系 B B 羊啊，羊羔啊，定还是系点啊？嗱，呢啲就即系叫做再同大家去揾发掘翻啦。 系， 但系你头先讲啦，超级市场咧。我都会讲埋呢个体验啊，变咗咧嗰个新嘅食肆咧，就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啊。Sorry 啊，唉，又唔系关键，好多嘢讲噶嘛，我哋个节目内容好丰富啊嘛。嗱，去到咧呢啲超级市场啦，咁啊，我就唔系去最你头先讲美芝嗰两间，咁我就去翻咧阿马先生嗰间。 嗯， 马先生嗰间咧其实好前卫嘅，都好多嘢咧都系佢。都几领导同埋几多几创先河？点解咧？就系、是、譬如有个海鲜架啦，咁你就可以即刻立完啲海鲜，就即刻有个小卖部咁帮你煮，煮完就好似有个 food court 咁样派嚟食嘅咁样。 几好喎、啊！ 系啦，呢、這个就系嗰个超市乜乜先生啦。 系系 咁好啦，我咧早排上去呢个超市嗰度，我仲有一个新嘅体验。咁你头先咧同我一齐讲咧，你话翻到内地一定会食咩啊？ 鸡 系食鸡。咁咧。嗱，食雞嘅體驗咧，你冇嚟成隻搬翻嚟香港好貴重噶嘛？咁同埋我哋呢啲都係慣咗啖啖肉，點樣可以取其精華，又食到雞又唔使咁重啊？就係食手撕雞啦， 因為你去骨啦， 係啦，哇！即刻有個姐姐咧幫你喺現場撕咯，咁都係68人民幣一盒就全隻雞喎。 Okay. 跟住佢就再加埋啲麻油啊，或者啲芝麻啊，跟住有少少鹹香姜葱咁樣撈撈撈撈，咁就一盒咁樣俾你去攞翻嚟香港。 嗯， 正啊！呢个真呢个真系正，因为点解咧？第一方便啦，第二啦，佢冇话整定啦，因为佢都喺你面前即刻撕嗰只鸡，咁即刻撕嗰只鸡都系有少少工艺嚟噶嘛，系咪先？系啊，咁所以都几夸张喎呢个服务。 另外见到咧，即系啱啱讲热熏啦，即系啲热食啦，四只猪手咁大只一个，即系成个拳头咁大嗰一个啦。咁然之后讲紧四只加埋唔使一嚿水， 系啊。 但系好食喎，仲要 即我叫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几估唔到，朝头早喂你喺我马佬做咩讲讲超市买食物啊咁样，喂我哋都喺度生活同埋， 不过我咁讲 有冇啲叫做帮大家格下价啦？ 我又咁睇嘅，其实有阵时喺大型嘅呢啲 supermarket 啦，咁其实。可能真系需要买好大量先得嘅，咁但系可能我哋翻到香港，其实真系冇乜空间存放。其实唔一定要去啲大型超市嘅，其实内地有好多小型嘅超市咧，其实价格可能系仲实际。 系咁啊，大家即系大有去下，细有去下啦，系啊，咁啊，哈富，我都系觉得平衡系最好嘅。咁啊，即系可能礼拜六啊留喺香港消费，礼拜日你消费扫下年货啦。我唔知道你点调配啦，总之收音机旁边你就自己有你嘅行程噶啦， 同埋要买得其所啦， 冇错。冇错，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多谢晒 PC，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偏很少沉默。 自私。